啊。 娘，咋个娘？可怜他，你老苦苦不认领房，你照顾能怎样？第三招，你为我失魂失魂发达，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我是你莫再为我受痛啊，愿你家父 小贼呀、举人作贼范玉林，你我夫妻永分手，不成连衣三百斤，不空举旗心碎。 临时给我做对吧，你还得晚上送家买走，一碗碗青菜香溢，玉山手边盖边疆，只因为发财不再去卖人，我夫妻啊不介意你一直好小气。 声望天爷爷母苦白玉林，叫一声望天爷爷母不不自来 踩他跨岁快 无父官府自在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应的功劳不是三靠老板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快活 希望 听你天涯之事报真难真，上无免战本事，今日杀伐上虚荣相恋无成。 要我去年在山根，我一不抹黑金元门，不知何时下西窗。一到时光尽在心，浑身鲜血可已尽，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学西营，句句一语似黄金，万望大人身怀金。混杂死生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说帮人早定在命里。 住口！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些手印， 学这本子最上身，怎能一口就咬定。 一起，荷叶花园。 you 他一下，满帐被斩，你万元退平，洗了道心，家产一 报说报警，是不正想是死西村，今日当场犯不着人。 报大人，督导你贴面无私，为官清正，这里无凭无罪，冤屈两名。 哎，是啊，所以手印长难之争，一支警察岂可为敌？ 小人知我这是凶神之事，万望包大人明察。 啊，包大人，官场审判，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知意在此。 到 江南，万党审判多已到齐，这是万少一人，使得此人上堂，分出真凶，就引事办账。谢臣， 谁是真人马门？ 阴魂何必在身？ 哇， 谁知

师傅，你说天他得天，你说地他得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哎，不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休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听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的听了。 Oh, 走。 道长，你点呢、啊？再点呢、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再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恼。小二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肚皮呀、啊，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把招牌打死你！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他岂有此理！